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FM 1073， 天天向上，我和健康有个约会。 在人类漫长的生命历程中，共同面对一个生存和生命健康问题。几千年的孕育和沉淀，形成了以东西方文化为代表的东方医学和西本病为标。西医学之父，古希腊著名医学家希波克拉底，也早在2000多年前就告诉人们西方医学两大主流医学体系。中医讲上医治未病不治已病，讲人为本病为标。西医学之父，古希腊著名医学家希波克拉底，也早在2000多年前就告诉人们，病人是自己最好的医生，而医生只是来帮助病人的。现代医学上也讲防病的一点偏见和误解，以至于偏激行事、闭关自守，导致因噎废食，错失了疾病康复治疗的茶健康，用心灵去感悟幸福和快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老师您好。 收音机前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来继续关注和收听咱们的养生健康论坛。大家说一说低血压病和五脏六腑的干系，是吧？什么叫中西结合呀？啊，什么叫天人合一呀？啊，他不是把这个中国话翻译成这个英语就得了，啊，而是要明其理，知其意，晓其养生之道。甚至好多那个有文化的人，那家里那墙上都挂着老子的话：“刀法自然。”实际上什么叫刀啊？这个刀就是规律，是吧？按规律办事就是刀法自然，按着养生长寿健康的生活规律去生活，就叫养生之道啊。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啊。那么低血压表面上看它是西方医学研究的病，但是它都说的是人身上的病。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用五脏辩证之法、五行施治之法来给它分析分析。首先要大家明白一个道理，血压是怎么形成的，是吧？西方医学讲血压形成的三个条件啊，一个呢得有血啊，没有血哪来的压力？你看西方医学在研究这个，有血才能有血压。哎，这个无形当中呢，就证明了《黄帝内经》上的那句话，叫血为气之母啊，是不是？所以说你像那女人生孩子大出血，或者外伤出血一休克，血压没了，低血压了啊。所以我们医学上把这个血的多和少叫血容量啊，血容量啊。所以人为什么要输血呀？啊，产后大出血得输点血啊，你不输血这血压上不来，休克啊，甚至丢了性命啊。那么人有多少血呢？啊，人有8斤血啊，一个7尺男儿8斤血。说8斤是多少啊？啊，8斤就是4升啊，4升是吧？居家过日子大家都买过豆油吧，是吧？是吧？那豆油呢，那个一桶油是5升，那是10斤啊。那人的8斤血呢，实际上就相当于你那一桶油的1/4呗啊，人就这些血。 这些血要少了你就低血压啊，这些血太多了你就高血压，是不是啊？哎，所以刚才我讲了构成血压的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叫低，有血，血本上啊叫血容量啊，血容量。所以那个常年跑肚拉稀的，说一样吃饭你怎么拉的都是稀的，拉水啊，其实呢这些都是从血当中浓缩出来的啊。所以老拉稀你就为什么贫血低血压呀，因为你那些血都拉出去了。说不对呀，我拉的是粪便是稀的，是吧？你粪便的稀从哪来呀？从肠子里来，本身应该吸收入血，没吸收都拉出来了。所以人为什么干吃不长肉，他天天拉稀呀。所以表面上拉的是稀，稀的粪便，而实际上告诉大家常年拉稀和拉血差不多，是不是？哎，我还给大家讲过一个道理啊，我说好多人怕尿频不喝水，不喝水就等于在喝尿啊，是不是？所以尿应该排出去，你不喝水你尿的少，尿被重新吸收了，又被身体喝了一遍，你看。所以呀，什么叫养生之道，就是按规律办事，违背规律，违背规律就得病呗，是吧？啊，血压的第一个条件叫血容量啊，第二个条件叫心脏搏动，啊，心脏的收缩舒张，收缩舒张，我们把这个叫发动机啊，心脏是人体的发动机，它运转保证全身气血循环，它停跳你就小命玩玩一命呜呼，是吧？所以那心脏跳得过慢的低于40下为什么要装起搏器啊？你心脏不跳了，水就不那个血就不流了，是吧？这心脏好比水泵一样啊，啊，所以说你像那个心脏比较小的人，是吧？他就低血压。心脏没有力量的人，他就低血压，是不是啊？那个心衰的人，他就低血压。为啥呀？心脏不能干活了呗。那有人听到这儿，他就问我了：我咋知道我心脏大和小啊？是不是啊？我也不能把心脏抠出来看看，抠出来人活不了了。不用掏心啊。一伸手就能看着心多大，手握拳，手握拳，是吧？你的手就和你拳头那么大啊，这个不用上医科大学，你上高中学生理的时候老师就应该讲过，是吧？但是下面我说的老师不一定讲过，说你知不知道你心脏有多大劲儿啊，是吧？说那我上哪知道去，我不能把手伸心脏摸摸，另外你搁心前去摸你也试不出来呀、啊。哎，你拿手握一握我的手，我就知道你心脏多大劲儿。啊，有的朋友说那不是测握力吗？没错，所以人的手的抓握的力量就是你心脏的力量。所以好多人呢总是把疾病啊形容的非常的高深，非常的莫测，我这样的人呢把一个简单的不得了的问题能够编成一本书的，这都是蒙人的。反过头来，真正能够把一本书里写的复杂的知识拿出来三言两语就让普通老百姓听懂的，那才是真正的专家和大师，对不对？哎，所以最后大家说你血压低不低呀、啊？你心脏缺不缺血呀、啊？你就让他握握你的手，看他有没有劲儿，是不是？女人生完孩子了，你别说握手了，连个筷子都握不起来了，你不用说低血压贫血，对不对？哎，反过来你看那个刚生的孩子，那产科医生去看那孩子发育好不好，把手指头跟小孩手里伸呢，手指头伸小孩手里一握，哎，这孩抓握劲可大了，不用说这孩子心脏肯定没问题，回过头来那孩子手都握不上，那就容易先天性心脏病啊。这我不多说啊，因为咱们讲叫跟着感觉走，透过感觉知道你健康，是不是啊？哎，这些呢和你医院医生的检查你两个一对比一参考，它就有实际意义了啊。啊，大家低血压的朋友你赶紧写好了啊。影响血压的第二个因素就是心脏的波动力量，从哪儿看？ 心脏大小看拳头，心脏有没有劲儿看手的握力。所以那腿量脚量的，我就问他，我说你手有劲儿没有？我手胳膊有劲儿，我说你心脏没病，对不对？你光腿没劲儿，手有劲儿，心脏没病，腰椎有病。你反过来说，哎呀，我腿没劲儿，手也没劲儿啊，二三斤的东西都拎不动，你别说了，心脏病，心脏病加低血压，对不对？所以说你赶上人一犯心脏病的时候，哎呦，那手就没有力量了，再严重的大小便都把不住门了，是不是？哎，肾精大亏，是不是？哎，这是影响血压的第二条因素啊。影响血压的第三个因素，什么因素啊？哎，血管的紧张兴奋性。血管的紧张兴奋性。好多朋友一听到这儿，这么多字儿，这太专业了吧。哎，好，你既然认为它专业，咱把它说成俗话，就看看你那眼皮吧，是吧？你的眼皮是耷拉着的，还是晚上就闭不上眼睛？晚上眼皮绷绷硬闭不上眼睛的，我告诉你，高血压。白天的眼皮都睁不起来的呀，低血压。为啥？因为你的眼皮能不能调起来，反映的是你的血管神经的紧张兴奋性，它还同时反映着你心脏的焦虑性。大道者治解，是不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所以好多事情啊，哎，你会了，哎，它就是成窗户纸，一捅就破了。哎呦，你不会呀，说你三天三夜你也闹不明白。我们的目的就是化繁为简，化腐朽为神奇，化复杂为简单。我们要让每个听众朋友，甚至你大字不识的人，我都让你成为养生的行家，是不是？哎，你说那么一句话两句话，让人一看哟，内行啊，他不敢蒙你，对不对？好了，这是构成血压的三个因素，是吧？咱们再重新强调一遍啊，一个是叫血容量，就是你有多少血啊。所以大出血天天拉稀的人，或者出大汗的人，低血压。为什么呢？伤了血了，老冒虚汗的肯定低血压，把血伤了，是吧？第二条，你看心脏的波动力量，看心脏大小，说手握拳头，看你拳头大不大呀，是吧？你握拳有没有力啊，那就知道心脏的大小和力量啊。第三个呢，看神经紧张兴奋性。这个神经紧张兴奋性呢，它得做心电图、做脑电图、做肌电图才能做出来。但是呢，简单方便，叫你看眼皮。眼皮天天沉的，低血压，是吧？眼皮绷绷硬，闭都闭不上啊，天天睁眼睛睡觉，瞪眼睛就骂人的，高血压，高血压啊。尤其严重失眠的人，是吧？低压往往很高，为啥？血不养心吗？是吧？这是西方医学研究构成血压的三个因素。那我们把这个血的容量、血管的兴奋性和心脏的力量，把这三个给它结合起来，分配到五脏上来说，大家要知道血容量是啥啊。我们翻开《黄帝内经》一看，哦，肝藏血，所以肝脏长囊肿的你一定低血压，是不是？是吧？那有的人说，我这肝长囊肿了，我血压还挺高的，你那高血压是假的，是产生了堵塞之后憋高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肝藏血，肝脏长囊肿的、肝硬化的、得肝病的，肝的血它就不足，肝血一亏，血压它就低呀，对不对？所以低血压病人首先要养肝啊，前提条件是补足了元气，这叫肝血不足低血压，是吧？大家写本上啊，写本上啊。还有一个呢，是吧？我们说了心脏波动没有力量，这样人啊普遍胆小，是吧？给我打个电话心脏砰砰跳，啥意思呢？ 心阳不足的血，哎呀，做什么事老心烦啊，没劲头，老胆小。那这样人你吃什么呢？红色的虫草红景天，这是五脏辩证之二，心阳不振的血啊，心阳不振的血。那第三条呢？啊，说这个老拉稀，是吧？老拉稀，啊，啥意思？哦，脾虚，啊，脾虚。所以脾虚贫血低血啊，贫血了你肝血就亏，肝脏还长囊肿，所以肝硬化加脾肿大的这样低血压病人，肝也亏脾也亏，肝脾两虚啊，肝脾两虚，这大家要知道啊、哦、要知道啊。那么还有啊，是吧，血管神经紧张兴奋性，那眼皮老沉，是吧，这样的人低血压什么道理啊？啊，大家写到本上，肾精不足低血，是吧？同样那么一件事儿，高到有些人心里啊，就压根儿不当回事儿；高到有些人心里啊，就失眠多梦又烦躁啊。这叫人的承受力，人的承受力就是由肾的意志力来决定的。所以肾阳亏虚低血压，你就得啊养肾。这是低血压的简单的五脏辩证，我就简单说这么多。但是总结起来就一句话，五脏六腑皆可生低血压病，低血压病人比高血压的更隐蔽，元气亏得更多，引起重视，科学调理，老了不得脑萎缩，老了不得脑萎缩。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老师您好。 四季养生，春食热粥，春天吃热粥养的是生发，夏喝汤液，哎，夏天要都煲汤喝，是吧？喝汤啊滋阴润燥，夏天不上火，是吧？还不积食，还能化湿。秋食降剂，啊，秋天呢吃点咸菜疙瘩呀，吃点豆腐乳啊，吃点腌制的东西，是吧？泡菜是吧？冬食美酒，这是一年四季。那么一天四季，人的一生四季啊，所以晚餐从草酒，佐餐而入，是吧？冬三月饮酒，养藏肾精，化五脏的湿热，化五脏的毒邪。所以这个冬天饮酒养生是非常地道的食疗。冬三月养生啊，养的就是睡眠啊，养的就是睡眠。所以今天呢，我要重点的给大家说说失眠症它对人体的伤害，以及五脏辩证失智之法。什么叫失眠呢？啊，好多朋友说了，失眠就是睡不着觉呗，啊，没错。那睡不着觉对人都有什么伤害呀？科学家研究，中国科学家、美国科学家都进行了研究。三大免疫伤害。哎，别拿失眠不当病啊。有的人说，那我不失眠，我天天值夜班。我说你值夜班是到单位睡觉去啊，还是睁着眼睛不睡啊？他拿值夜班哪有睡觉，睡觉罚钱了。那你和没睡有什么区别吗？那失眠的是想睡睡不着，是吧？你那值夜班是能睡而没睡啊，或者单位就不让你睡，熬啃自己了，这都是失眠的伤害，是不是？失眠的三大免疫损害啊，这些老睡不着觉的、老失眠症的，你别说，我问他，你听节目了，听节目了，我没记住，老没记住。 我讲一次啊，你没记住正常，是不是？我问他，我听节目了，听节目了，我没记住，老没记住。我讲一次啊，你没记住正常，是不是？哎，别说你了，有的学生都记不住啊。我讲两次你还记不住，我讲三次五次你还记不住，你说我还能和你和颜悦色吗？是不是？哎，所以啊，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我讲的好多知识，我这脑子里装着，是不是啊？电脑里边我打上，甚至我忙完后，我这小本上我也记着，对不对？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你总结啊，它方便呢，是吧？免疫三大损害，这是失眠症的免疫三大损害。一是免疫下降，啊，易感冒，易发炎。所以老失眠的人容易感冒，啊，容易胃炎，女的容易妇科炎症，男的容易尿道炎，怎么着啊？免疫力下降。为什么呢？因为人在睡眠过程当中，是人体内免疫细胞进行杀毒的一个关键时刻。所以说啊，老一辈人讲啊，你感冒了啊，喝碗热汤面，好好的睡一觉就好了。啊，怎么好好的睡一觉就能好呢？你真当是你那感冒是睡觉睡好的啊？非也，是你在睡眠过程当中你的免疫力在进行杀毒杀菌，是不是？所以经常发低烧的人，经常发炎的人，你想好病吗？你就把觉睡好，包括那个外伤的病人，防感染都要把觉睡好。所以大家写上第一条，失眠的害处，免疫下降易感冒，是吧？病毒病菌杀不了，慢性炎症真糟糕。哎，咱编上顺口溜你好记，是吧？那失眠的第二个伤害，它导致了免疫力的平衡功能受破坏。换而言之来讲什么呢？免疫减退不排毒啊。那啥意思？有人说了，我昨天打麻将熬通宵，我这两天不玩了，我好好睡觉。你睡几天能补过来？是吧？睡七天。啊，睡七天。所以年轻人不觉着，你上了年纪，你过四十岁，你知道，哎呦，熬一宿夜，一个礼拜不精神。什么原因呢？因为你借了高利贷在还债。是不是？啊，有的那个大老板，他借高利贷他还不上他跑了，是不是啊？那债主没地方追了，那钱是白扔了。这人呢，你欠下的高利贷你跑不了，是不是啊？你打激素打多了，那边得股骨头坏死，你吃西药吃多了，那边得肝硬化肾衰竭，是吧？你晚上不睡觉，白天没精神，人变瘦，耗伤气血。所以人的健康啊，你做多少错，是吧？你欠下的这高利贷你可跑不了啊，肯定能讨上门来。所以我常跟大家伙说，天底下没有无缘无故得病的啊，什么突然脑出血的，突然长瘤子的，突然糖尿病的，你说突然就代表你对你原来造病的过程一无所知。所以这病是不知不觉造出来了，你还不知道错，你咋改？你不改咋好？好，第二条啊，免疫减退不排毒，因为晚间在高质量睡眠条件下，肝的解毒能力和肾的排毒能力是白天齐备啊，是白天的齐备。所以这回明白了吧？为什么一宿睡不好七天不精神呢？道理在这儿。尤其呢，糖尿病肾功不全，常年吃药吃的肝硬化，那肝肾不好咋知道啊？肾不好上眼皮浮肿，肝不好视力提前下降。所以眼睛是人生命健康的晴雨表，是不是？是阴天是晴天，一看眼睛看出来了，脂肪肝的眼珠上长那个黄色脂肪条纹，得动脉硬化的那眼神跟 直不愣腾的老愣神儿，赶上脑萎缩的呢那目光呆滞，哎，那甲亢的瞪大眼珠子，那个甲减的呢那眼皮都挑不起来，眼皮老跟那个硬邦邦睡不醒觉一样，对不对？好了啊，第二条失眠的伤害是吧，免疫减退不排毒，伤肝伤肾啊。第三条，长时间失眠，免疫错乱，总突变。啥叫突变呢？小的突变和大的突变。大的突变就是恶性肿瘤，是不是？啥呀？癌呀，是不是？癌咋来的？突变啊！突变分大突变、小突变。小突变呢，类风湿因子、系统性红斑、自身免疫性肝病、自身免疫性肾病、胃黏膜肠化生、肠道胆囊长息肉，这都是细胞突变的过程。只不过是一个小突变一个大突变，大突变要命，小突变呢量变到质变可以往大突变发展，是不是？那这大家知道啊，这是失眠的三大免疫损害啊，三大免疫损害。此外我们再补充上，长时间失眠对于青少年的生长发育，对于中风心脑血管病的神经组织细胞的修复，对于老年人预防衰老都会造成严重的伤害。所以人常讲说感冒是万病之源，那今天咱告诉大家，失眠它比感冒还可怕。失眠它是比什么呢，吃饭还重要的一件事啊，睡觉是比吃饭还重要的事。那么民以食为天，可见失眠是比胃病还严重的疾病，对不对？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归根结底来说，失眠本身不是一种病，它是多种病造成的一个结果。所以我给大家讲过，想治失眠先治什么呢？啊，先治心，后治身体，啊，后治身体，啊，因为人是一个有思想的、有文化的、有思维的这么一个生命体，啊，所以失眠不治心，啊，只知道吃药吃保健品，你根本治不好。另外呢，给大家指出两条，啊，失眠的治疗的误区和一条失眠治疗的途径。失眠的人常年吃安眠药饮鸩止渴啊，什么叫鸩呢？这是一种毒鸟，这种鸟的血啊无色无味，倒到酒里头更是没有味，喝完了以为喝美酒呢，人就死掉了，饮鸩止渴啊。所以说常年吃安定的人在服毒自杀。第二条呢，失眠的人听广告满哪买保健品吃啊，也是在心理安慰，自欺欺人啊，自己骗自己。所以真正科学有效的失眠的治疗一定是要五脏调节，辨证施治，改错在先，治疗在后，这才能把失眠治好。所以失眠就是睡不着觉的问题，但是大家还要搞清三层含义。你睡得着，睡得好，睡得香，它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吃安定或者把人打晕了，那都是睡得着。你睡醒了你解乏吗？是不是？这样睡得着却仍然不舒服的和失眠是一个道理，叫治标不治本，只是治了现象，没有解决身体内因为失眠造成的伤害。所以吃安定治失眠只是让人睡得着，而那些因失眠带来的免疫下降、免疫减退、免疫错乱，那些伤害还在，而且安眠药对神经系统造成的损害是另外的算账。那么睡得好是什么意思？睡得好是能睡能醒啊，倒床就着，天亮了不醒，那老年痴呆症了，是不是？所以睡得好就是能睡能醒，叫睡觉睡到自然醒。 那碎的香呢，这大不一样了。碎的香就和给手机充电一样，是吧？从睡眠中睡醒过来的是一个年轻化的身体，然后是吧，是一个年轻化的身体，所以碎的香可以越碎越年轻啊。虽然我没有办法让大家什么鹤发童颜呐、啊，什么什么返老还童啊，但是我告诉你，我最起码通过高质量的睡眠可以让大家恢复到你这个年龄本来就应该有的一种年轻的状态。 以下是广告时间。乐健阳光牌辅酶 Q10 软胶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保健食品国食健字记2015-0480。本品是以辅酶 Q10、橄榄油、蜂蜡、明胶、甘油、纯化水、二氧化钛、柠檬黄、诱惑红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过敏体质人群。注意事项，本品不能代替药物，服用治疗药物的人群食用本品时应向医生咨询。广告批准文号鲁石健广审生地号。以上是广告时间。老师您好， 我们现在呢正在给大家讲的是心肾相交好睡眠。昨天呢我们从中医的角度给大家讲了睡眠的本质。哦，睡眠的本质是心火潜入肾水，是一个水火相济阴阳和合之术。所以啊，我就教了大家一个啊手动的睡眠方式。有的朋友说什么叫手动啊，难道和开车一样还有手动挡和自动挡啊？没错，是吧？你开自动挡的汽车啊，你就踩油门就得了，像玩具一样，是吧？想走你就踩油门，是吧？是增挡是加是减挡啊，那车自己就运作了。你手动挡的车不行啊，啊你得挂挡，是吧？你得踩离合，是吧？那人睡觉也是一样的啊，既然睡眠的本质是心肾相交，那么健康的人呢，天一黑是吧，往床上一倒，哦，人在安静了状态下就可以酣然入梦，那是非常自然的啊一个过程。心之阳气开始收敛啊，肾的阳气呢开始当家，是吧？人的消化能力，是吧？人的肝肾的解毒排毒的能力，是吧？人组织细胞的修复能力，免疫监视功能的抗突变抗癌变的能力，是不是？哎，都在达到了一个最高峰。所以说睡觉啊，你睡得香睡得好，醒过来那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人，是吧？清清白白的人，健健康康的人，是吧？你包括现在这个养生学说的什么抗氧化呀，哈哈，抗自由基啊，什么排毒啊解毒啊，年轻态啊，怎么来的？哎，都是在这晚间的高质量的睡眠当中进行实现。反之啊，啊，如果没有这样的高质量的睡眠，我讲了失眠的危害，是吧？免疫力下降，是吧？过度衰老，气血消耗，身体中毒，细胞突变，是吧？包括呢，体内的精神紊乱，消化能力下降，造血机能减退，你看看一系列的伤害。那么当病人不能自动的进入心肾相交水火相济的高质量睡眠状态的时候，那么我也要求大家，我们可以来实现手动睡眠。那什么叫手动啊？ 就是首先啊，你也要做到在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当，而且必须是黑暗的，是吧？现在医学已经研究证明说，那小孩如果老敞着灯睡觉，不利孩子生长发育，影响褪黑素和松果体的健康，是吧？甚至长时间的敞灯睡觉容易造白血病。所以既然是睡觉，就要关了灯，在黑暗的条件下来睡觉啊，包括那值夜班的，你白天睡觉你把窗帘挡上啊，把窗帘挡上，是吧？为什么呢？因为睡觉是水火相济，心肾相交，它就需要一个安静的状态，对不对啊？那么至于有些老年朋友看电视看到二半夜，听广播闭着灯听，是吧？我给大家讲了这里边伤肝伤肾的道理，是吧？酒事伤肝，噪音伤肾，所以听广播睡觉的，听音乐睡觉的容易肾精亏虚，晚上看书看电视看困了再睡觉的，看得眼皮发沉再睡觉的容易伤肝，那这大家明白。那什么是手动的睡眠呢？哎，就是养生六式的叩齿、提肛、吞津咽液之法啊。好多朋友跟我讲，我睡眠很顽固啊，我一夜都不睡。不要紧啊，你一夜都不要睡，你就做我这个叩齿、提肛、吞津咽液之法，把眼睛闭上，全身集中精力的来做这个，什么都别想，就做这个，你的思想注意力的意识就跟着你这个津液，跟着你体内的气息来进行运动，你就和睡了一夜觉而达到的中医的目的是一样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不怕有多顽固的失眠的病人啊，我就怕失眠的病人不懂文化，不懂养生知识，他不听你的话，是不是啊？他老吃安定，那咱就帮不了他啊。说这大家一定要知道啊。那么西方医学讲呢，这个睡觉是兴奋和意志的平衡，那么我们的手动睡眠法叩齿、提肛、吞津咽液之法，它同样协调了人体的神经，它的兴奋和意志的一个平衡。所以什么叫中西结合、天人合一的养生大智慧，就说这个方子不但中医啊点头，用现代医学科学解释你也得认可啊。所以希望大家把它做好啊，做好啊。那么这个做法呢，我们中医上叫什么呢？叫导引术。简而言之来说呢，叫调息啊，调节人的气息，是不是 啊这是睡眠的本质。那么为了让更多的失眠的朋友，是吧，从心理和生理双重方面实现健康的高质量的睡眠，我给大家呢总结了八句话啊，总结了八句话，那么希望能为我们广大失眠症的朋友啊，希望能为你怎么说呀，不叫点起一盏明灯，是吧，点灯睡不着啊啊，希望啊能给你铺上什么呢，一床暖被，是吧，让你呢舒舒坦坦的好睡眠。这第一句话呀，相信很多这个听众老朋友就相当的熟悉了啊。说想治好失眠，我们在晚上首先要学会忘记失眠啊。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不少啊失眠症的朋友存在严重的失眠恐惧啊，这个恐惧是因何而生的呢？哎，就是因为对失眠的无知。所以我们给大家讲了睡眠的本质，讲了科学睡眠的道理，讲了睡眠和心情和身体脏腑气血之间的关联，帮助大家解开这些疑问，实际上就是想告诉大家，首先要消除睡眠恐惧啊，不要一到晚上就开始害怕，就开始犯愁，不行。 而且越是失眠的人，你越要早睡啊，越要早睡啊，笨鸟先飞嘛，啊，你本来就失眠，你还心情烦躁，看书看报看电视，你折磨自己干什么呢？哎，所以这第一句话，消除失眠恐惧，是吧？想把失眠治好，首先要学会忘记失眠，啊，摘掉心灵上的包袱啊，心理上的包袱啊。那么第二句话告诉大家，睡觉的过程叫先睡心，后睡脑，啊，而后睡全身。这个呢，我们用现代医学来解释啊，中医说呀，心主人的神志和血脉，这是中医对心脏的认识。而西方医学呢，老讲，啊，说这大脑是管思维的，心脏是管循环的，是不是？哎，但是呢，我们有好多这样的病例，是吧？70岁的老爷子。因为心肌梗死抢救无效，最后呢接受了志愿者啊捐的心脏，进行了心脏的移植手术，结果呢真的就是给这个70岁的老爷子装上了30岁人的心脏，可家伙了不得了，本来是一个儒雅的老教授，是吧？结果呢装上了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心脏啊，不良少年，是不是啊？哎，因为犯了大错，是吧？要执行死刑，啊，执行死刑前人自愿改过啊，捐出了心脏，是吧？结果儒雅的老头变成了暴力老头，是吧？经常在家里打骂儿女，还用什么脚踹自己的老太婆。他说这都是哪跟哪儿啊，这个故事可编不得啊。这个是在中央电视台第10套节目走进科学栏目当中的啊一个真实报告。哎，不但是这么一个人，好多接受过心脏移植的病人都出现了类似的性格上的改变。所以西方一些研究啊说你这个心脏不就是管这个全身的气血供给的吗？是不是啊？就是个发动机嘛，是吧？怎么给人换了一个发动机，这人的情绪怎么还变了，人格怎么还改变了，由温文尔雅变成了暴力倾向，这怎么回事啊？你看，所以西医可能就无法解释了，是吧？难道换了心还就换了性格不成？哎，而这时候我们翻开《黄帝内经》，哦，心主人的神志，主人的神明血脉，在这儿我们就找着答案了啊。所以说你不要说哎呦这个西医啊都是先进的 CT 核磁共振是吧，哎，中医都是落后的什么那个瓦罐熬药，太武断。真正的先进啊和落后，你不能只看外面的现象，你要看这科学研究的本质。所以可见祖国中医的智慧非但不落后啊，只是一些目光狭隘的人看不到它的伟大之处。可以不客气的讲，西方现代医学它所研究的科学层面的东西在中医的大智慧面前至少落后1000年，对不对？哎，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一件事情。所以刚才我给大家说这句话，想把失眠治好，那么睡觉的时候要先睡心。什么叫睡心？就是要一个稳定的情绪，感性情志的变化。后睡脑，脑是主思维的，是不是啊？后睡脑，这是你所能改变的，是吧？晚上就不要太兴奋，不要琢磨事儿，是吧？说有些老年人说哎呦我就管不了我这脑的思维，不是你管不了，是你的心神没定住管不了啊。而后睡全身，所以全身组织细胞的兴奋抑制的平衡也是影响到睡眠的。所以睡眠3个层次，一是心， 一是脑，一是全身组织细胞的兴奋屏，说这大家要认识上去。反过来，我们用安定片，用那些治精神病的药让人睡觉，你只治到了第三个层面，什么呢？就是治到了细胞层面，把人麻醉倒了，是吧？而且长时间使用又伤到了脑的层面啊，记忆力的下降，是不是啊？舌头发硬，胃肠道神经功能紊乱，这是脑的神经的层面。而对心呢，是吧？对人的情志方面呢，这是你药物所不能改变的，是吧？所以有不少抑郁症的、强迫症的，是不是啊？哎，老年痴呆症的人，现在通过培固元气已经实现了全面健康，是不是啊？这个道理在哪儿？哎，就是通过影响他的元气，可以改变他的情志，啊，这是很了不得的啊一个作用啊，希望大家把它认识好啊。这是第二句话。第三句话呢，要告诉大家，就是失眠症的心理治疗和生理治疗，它的重要程度是相等的。换而言之来讲，就是光靠吃药，你是绝对治不好失眠的。所以心理疏导，人得病都是自作自受。你有没有找到让你失眠的本质原因？这个比失眠本身更重要，是不是？所以心理治疗啊，和身体上的生理的治疗，二者是同等重要的。那这大家把它认清楚。这是第三句话啊。第四句话啊，这个对我们失眠的调治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告诉大家，好睡眠从好的心情、好的习惯和一个平和的心态开始，是不是？有的朋友说，我失眠呢，我就天天得10点钟睡觉啊，我因为失眠呢，晚上没睡够，所以我早上赖着不起床。即使没有失眠的朋友，你就用这样的习惯，你完全可以造就成为一个严重的失眠症的人。所以我们常讲啊，叫环境创造人本身。那有些环境是我没法改变的，而很多的环境都是人为制造的，是不是？哎，说这个大家伙一定要知道啊，好的睡眠从好的习惯、好的心情啊、好的心态开始啊。这是第四句话啊。那么第五句话，我们怎么样才能知道啊，我们怎么样才能知道我们的失眠是不是已经治好了啊？现在好多人给我讲，我吃了药就能睡，我不吃药我就睡不着，造成药物性依赖的失眠症就和高血压病吃降压药、糖尿病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一样，西方医学的大夫告诉你要终身吃药，我告诉你啊，用最简单的因果之间的道理来回答大家，吃一辈子药的病根本就治不好病，是吧？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话呀，什么帕金森得吃一辈子药，糖尿病吃一辈子药，怎么天底下那么多的病得吃一辈子药啊？啊，这回大家要明白了，药从古文字学上来讲，它是音乐的乐，乐者当和谐而讲，所以药到病除那是好药，吃上一辈子药停不了的那根本就治不好病，我们老百姓把它俗称为叫顶药。顶药顶不住的时候就是疾病爆发的时候，所以糖尿病终身服药、高血压病终身服药、失眠症终身服药、帕金森终身服药，哎呦，我们听完之后啊，很痛心啊，很棘手。那么今天我来告诉大家啊，这些断言终将被啊破解，这些谎言啊终将被戳穿啊。所以两年